美国的美联社、布伦贝格通讯社、华盛顿邮报、纽约时报、华尔街日报、美国有线新闻广播公司电台、国立民族广播电台、英国的路透社、财政时报、卫时报、英国广播公司电台、法国的法新社、日本的共同通讯社、日本广播协会电台、中国香港的南华早报、亚太地区外交安保专刊、外交官等外国媒体纷纷报道，南朝鲜各阶层人民在前进展开斗争，要求历届朴槿惠下台的消息。